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四，农历的10月15。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持续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风力不大，能见度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今天是小雪节气，近期本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很难见到雨雪天气，空气干燥，大家要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风力不大，能见度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 漫威故事。11月12号，漫威之父斯坦李去世。95岁的斯坦李通过漫画创作出了无数为人熟知的超级英雄，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美国队长等等。他是如何创造出这些超级英雄故事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有什么独特的魅力？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斯坦李的漫威宇宙。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斯坦李第一部问世的作品是什么呢？ A. 美国队长， B. 蜘蛛侠， C. 绿巨人。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啊，美国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大 IP， 也是最近呢在我们的这个影院院线当中啊很火的一个 IP， 就是漫威。斯坦李呢是漫威的重要的创始人。那么他的第一部问世的作品是什么呢？ A 是美国队长， B 是蜘蛛侠， C 是绿巨人。啊，这几个名字呢也都是现在很火的这个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超级英雄的形象哈。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本市将设置补贴促进非遗产品服务的消费。来正在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昨天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草案进行第3次审议。三审稿中增加规定，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化产品的服务消费促进机制，通过推介、宣传、补贴消费等方式引导消费者购买体验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个非遗方面的活动，传承德泽丰吴康宁河北承德满族文化遗产精品展示月，近日亮相北京恭王府，多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集中亮相。展示月活动选取承德丰宁、宽城、潍厂三县满族传统文化精华， 布壶画、丰宁满族剪纸、宽城杯杆、丰宁满族炒子烩、萨满舞、板城烧锅酒传统五赠酿造工艺、满族传统木作技艺等非遗项目集中展示。 这次活动会持续到12月6号。 房山区区内北魏到民国时期800多件碑刻的研究工作最近有了新成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碑刻文献体系，勾勒出了房山地区1600多年的历史文化全貌。来听记者子昂采制的报道。 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西南起点，房山区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碑刻数量众多，年代久远，达到800多件。近日出版的《房山碑刻通志》以8卷的形式对历代碑刻进行了系统介绍。著作编者杨义武介绍了作品的特点。最大特点，从体力上以志的形式出现，它更强调的是什么？是碑刻文献和地方文化的广泛联系。 因为一般的碑刻呢都是选记没有全记，志的特点就是要全系统，那么注呢是加对碑刻的这个文献的这个疑难点进行一些必要的解读。当然最重要的是考试，我们称为考试，就是对碑刻内容的全面解读。这一点呢应该说就是编研究性的东西，那么由碑刻本身延伸到地方文化，北京文明和西山永定河永定河文明乃至呢大的文明主线， 所以它的文化价值那就更大了。北京城的建设，从金建中都，这元建大都，北京建成，明清建北京城，我们在碑刻中都有清晰的线索反映，这就是让我们很振奋。而且这些资料呢，我们在就是说正式文献中，我们是很难看到的。 杨义武历时35年调查研究房山碑刻，编撰出版《房山碑刻通志》。 截至目前，这本书是解读房山历史文化最确切、最直观、最全面的地方文献。杨义武说，房山碑刻通志对房山以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保护建设工作有着独特的意义。客观地说，不仅对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有重要意义，对整个北京文明首都历史文化的研究意义太重要。在北京地区各个区县无不分别碑刻，这种完整的碑刻足以勾勒出北京 历史的脉络和文化的全貌，它比史书上记载的应该说更确切、更丰富的多。这个工作还是很艰巨，当然越是艰巨，我们工作的这个前景越广阔，将来我们取得成果可能越震撼。 据了解，通志调查编研工作已经全面完成，目前已经出版第一卷和第四卷，其余6卷也将陆续出版发行。 好的，继续来关注展览方面。作为国家博物馆20世纪大师系列展之一，法古禅心纪念李古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昨天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李古禅先生100多件不同时期的精品力作。李古禅先生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人民美术教育家，自幼深受家乡传统文化熏陶，以毕生精力在中国画艺术中执着追求。 本次展览是继潘天寿艺术展、李可染艺术展、黄胄艺术展等展览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又一项大艺术大师致敬的重要展览。本次展览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7、南8展厅持续展览1个月。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女画家协会、中共房山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时代华彩首届中国女美术家作品展在北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开幕，展出的作品有王一帆的国画、千家诗万县、魏运秀的国画、万事如意、孙娟娟的国画、无悔青春、红等。徜徉在这些作品温煦的气息中，可以读出女画家对人生、对社会、对事业、对艺术的深刻理解与独到感悟。展览将免费开放到 12月中旬。 昨天，人民日报旗下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推出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人民文旅年票。人民文旅年票第一期将整合北京地区欢乐谷、汽车博物馆、奥林匹克塔等公园、亲子乐园、博物馆、红色景区、文化读书资源，摒弃以往的一次性购买、景区固定的运营模式，根据从预定到入园使用期间的用户反馈，实时调整景区名录，实现定制年票，并将定期推出文旅研学活动及高端讲座，邀请各领域知名专家和学者亲自讲解。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铁路电子客票开始试点了，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将在海南环岛实行高铁实行电子客票服务试点。进站和检票时持二代身份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五种可机器识读证件的旅客，可以直接使用证件自助核验及检票乘车。持不可机器识读购票证件的旅客，会在专门的实名验证口和检票口，由工作人员扫描其购票信息单二维码，或者手工输入其证件号码核验进站乘车。来把目光转向日本，这里越来越多的企业创造条件鼓励员工午休。据报道，随着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睡眠时间缩短，影响白天工作，睡眠债因此成为去年日本最流行的用语之一。许多企业意识到睡眠对员工工作的和健康的重要性，在员工睡眠上下了不少功夫。有些企业向员工提供可穿戴设备，测量他们的睡眠长度和质量。有些企业专门设立战略睡眠室，分别供男女员工使用，室内安装隔音设备，还配备沙发，禁止员工在房间内使用手机和电脑。很多人都参加过亲朋好友的婚礼，但是您听说过把婚礼作为旅游项目的吗？婚庆旅游企业参加我的婚礼最近推出带游客参加印度人婚礼的项目。游客如果参加一天婚礼，需要支付150美元，约合1042元人民币，两天费用为250美元，约合1736元人民币。这笔费用包括入场费和婚礼餐饮费，企业安排专人现场接待和讲解婚礼习俗，游客需另外支付参加婚礼的交通费、住宿费等。企业负责人说，没有什么比婚礼能更显示当地文化，因为现场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文化元素，当地的人文、食物、习俗、服饰和音乐等等。英国首都伦敦新开了一家狗狗蹦床公园，没错，公园的服务对象是宠物犬，不是小朋友。狗狗蹦床公园由一家遛狗服务商建造，意在帮助宠物犬增加活动量。这家公司的主管说，让宠物犬保持健康、快乐、活力充沛相当重要。但是英国进入冬季，狗狗出门散步和玩耍时间缩短，蹦床也许是最有益的补充。进入狗狗蹦床公园，宠物犬经兽医现场检查获得许可后才能上蹦床，一次只允许一只宠物犬玩耍。现场配备监控器、动物安全处理器和兽医，主人不必担心宠物犬的安全问题。说到运动，跑鞋是我们的基本配置之一，但是没有后跟的跑鞋还是挺新鲜的。西班牙体育教练贝奈托受到一本书的启发，割掉了跑鞋的后跟出门跑步，结果发现跑步时没有脚后跟的支撑，力量感和自由感更明显。经过多次论证分析无跟跑鞋概念，他创建了一家企业，设计制造无跟跑鞋。他说，无跟跑鞋促使跑步者使用足部趾骨支撑，从而避免关节受伤。传统跑鞋通常注重脚后跟的减震，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跑步姿势，增加了关节受伤的风险。无跟跑鞋虽然比普通跑鞋少一块，但价格并不便宜，单价158美元，约合1097元人民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五座车车主要注意了，市交管部门表示，即日起北京六年内的五座车可以直接线上领检资，不需要现场验车。车主在交管12123 APP 上年检，只需要用手机提交，行驶证不再更新打印日期，交管部门将用快递将年检标志交给车主。操作流程是先下载交管12123 APP，然后点击首页的领取免检标志，为自己的交强险保单拍个照，填写收件人的手机和地址，就像淘宝一样，操作简单便捷，无需去交警队排队。往来于市区和副中心之间的朋友可以注意了，从下周一起，五条公交线路调整引入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调整312路，调整442路，调整专203路、专205路，恢复08路走向，并调整路别为 T109 路，首末站为大地站到地铁鹿城站，同时新开专204路，承担北京东站与西大望路地面公交接驳的能力。公交集团提示广大市民及时关注这次线路优化调整方案，合理调整日常出行方案，可通过公交集团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及96166客服热线来获取更多的线路详情。对胡同文化感兴趣的朋友要注意了，经过三年的修缮改造，北京东四胡同博物馆日前建成并开馆迎客，居民们听说博物馆征集展品的消息后，纷纷捐出了自家的珍藏，有民国时期的鱼缸、鲁班凳等。博物馆是典型的三进四合院，整体建筑为砖木结构，共分为东四印象区、印象瓦舍展区、文化探访展区、文化交流客厅、历史文化实物展区五个展区，以文化会客厅的形式呈现给社会大众。关注金融投资领域的朋友注意了，上交所辟谣了。近日有消息称，上交所负责科创板人士已于近日与创投机构接触，希望创投机构能够参考135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里的相关产业，推选50家左右行业排名靠前的企业。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市场中传播，一个小时后上交所回应说报道严重失实，上交所任何人员都没有就报道内容征询过创投机构。上交所提醒市场投资者不要盲目听信网络传言。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注意了，今明两天晚上，杜达梅尔与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当今乐坛人气最高的青年指挥家之一的古斯塔夫·杜达梅尔率团前来，并将与钢琴家朗朗合作其中一场，这种配置可以说是不容错过。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了，在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斯坦李的漫威故事。11月12号，漫威之父斯坦李去世。95岁的斯坦李通过漫画创作出了无数为人熟知的超级英雄，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美国队长等等。他是如何创造出这些超级英雄故事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有什么独特的魅力？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斯坦李的漫威宇宙。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斯坦李第一部问世的作品是什么呢？ A. 美国队长， B. 蜘蛛侠， C. 绿巨人。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漫威这个漫画 IP， 这是在美国风行甚久的一个漫画，而现在呢也通过影视作品的方式啊走入了我们中国大众的视野哈，已经是非常火的一个影视和漫画的 IP 了。那么它的创始人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位创始人之一哈，斯坦李的第一部问世的作品是什么呢？ A 是美国 队长， B 是蜘蛛侠， C 是绿巨人。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片花啊，这个音乐就是之前在漫威的各种影视作品当中片头经常出现的一个音乐哈。最近呢有一条新闻，相信很多人也是都看到了，漫威宇宙呢失去了斯坦李这位老爷子哈。之前一段时间呢是不幸去世，享年是95岁。漫威宇宙没了斯坦李，有的人比喻啊，就像武侠江湖没了金庸。这是11月12号漫威之父斯坦李去世后消息发出后，很多人在网上的一句感叹。95岁的斯坦李，他通过漫画创作出了无数为人熟知的超级英雄，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美国队长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他是如何创造出这些超级英雄的形象的？为什么他笔下的超级英雄电影能够在全世界获得影响力？那失去了斯坦李的漫威电影又会有怎样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斯坦李的漫威宇宙。首先呢，我们话不多说，再来听一段音乐。相信啊，看过复仇者联盟啊，这个也是非常火爆的 IP 的电影的，应该是对这个音乐非常的熟悉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是一段非常这个可以说是恢宏的一段乐曲哈，在2012年的时候呢，一部非常著名的影片《复仇者联盟》啊，现在呢我们要给它后面加一个一，是在我们国家上映了哈。这是由导演乔斯·韦登以及很多著名的演员一起去参演的一部可以说是超级英雄为主题的影片。那其实这也是真正的这些美国啊，漫威旗下的这些美国超级英雄可以说是最集合的一次，也是最多的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荧屏上，也是出现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观众的这个视野当中哈。但其实呢，就像中国的很多青少年从小是看武侠的，都是看 金庸古龙这样的武侠小说哈，而在欧美国家呢，他们没有武侠小说，他们是很多青少年是看漫威长大的哈。我们稍后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哈，我们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副教授陈刚来一起跟我们聊聊漫威。那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漫威的脉络哈。就像刚才说的，很多的欧美国家呢，青少年是从小看漫威的漫画长大的，并不是说这个这些超级英雄一开始就被拍成了电影，而是先是有了这个漫画的形象哈。在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小朋友，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呢，电视剧电影呢都不发达，很多外国的小朋友呢都是靠这个纸质的漫画书，就像我们以前去报刊亭买报纸，或者说去书店等这个小说出版，或者说在广播上听这个小说连载啊，每天等着一样，他们每周呢都会去买这个新出的这样的最新的漫画。当时呢这个就有了漫威的这个品牌。而斯坦李呢，他并不是之前我们说为什么说他是这个主创人之一呢，因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投身于漫画事业的。而且呢，甚至说如果说不是在16年的时候他舅舅把他介绍了漫威公司的这个前身啊 Timely 漫画，也许他一生都跟这个漫画是没关系的。他不是一个，其实平心而论，斯坦李不是一个画画高手啊，但是呢他非常会讲故事。所以说这个漫威公司也不是他一手创立的，而是说呢他在这个漫威公司走向世界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或者说是绝对最重要的角色哈。我们呢在第一时段的时间也很短，我们先了解了一下漫威和斯坦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了解了一下漫威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哈。我们呢也是稍稍的进一段广告，在下一时段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问题，有更多的角度来了解漫威。我们先来听一段哈，最近也是很火的一个超级英雄，一个小蜘蛛侠，他出场的时候他的音乐。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已经上映的漫威电影中最近一部有斯坦李客串的是什么？ A. 钢铁侠， B. 毒液， C. 复仇者联盟。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二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就是给大家也放送了一遍。我们刚才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是美国队长啊。第二道题呢是已经上映的漫威电影中最近一部有斯坦李客串的是什么呢？A 是钢铁侠， B 是毒液， C 是复仇者联盟。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在上一时段当中呢，已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乐曲的由来哈，也介绍了一下复仇者联盟，也介绍了一下漫威，介绍了一下斯坦李老爷子。在11月12号呢，漫威之父斯坦李去世。斯坦李是如何创造出钢铁侠、蜘蛛侠、美国队长等超级英雄形象的？为什么他笔下的超级英雄能够获得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接下来就和您一起走进斯坦李的漫威宇宙。今天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刚，欢迎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堵在路上那听我们讲漫威。 哇，这一段这个恢宏壮阔的这个管弦乐啊，就是一个噔噔噔这样的一个乐曲，就是其实作为一个我也是一个漫威影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哈，我很喜欢他们的电影，听到这段音乐其实就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哈。但是相信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啊，即使是我刚才简单的介绍了几句在上一时段，还是对整个的这个漫威不太了解，或者对整个的这些超级英雄的形象不了解，他们有什么意思呢？他们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还是来请陈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这个漫威宇宙呢，就是它其实最开始这个漫威是一个杂志的名字，然后呢最开始在这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期，那么紧接着就是二战，所以在那个时期呢，漫威呢作为一种这个说动画这个漫画的形式，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电视啊包括电影的这些媒体都还没有普及，或者还没有这个被大众所这个认可，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漫画作为一种比如说在前电视时代就纸质时代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娱乐形式，所以它的这种超级英雄的塑造，那么对于当时的整个低迷的美国经济以及面对战争之后人们急需英雄主义的救赎的这么一种需求，那么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漫威的漫画的形象，或者漫画的超级英雄的系列形象。那么直到其实到这个上个世纪的末期，那么1996年之后，也是98年第一部刀锋战士，到2000年之后的比如说钢铁侠，包括像我们看的这个绿巨人浩克呀，这个美国队长啊等等，包括复仇者联盟，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慢慢通过电影的形式认识到了这个漫威的这些超级英雄的形象。那么其实喜欢漫威也代表着一个年龄层次，那么特别是你看这个第一部这个被认可的漫威的超级英雄是2002年的钢铁侠，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80后85后这样的观众群体，所以呢现在人们去看漫威电影变成了一种就是当初我们应该说是60后和70后喜欢金庸的小说的一样，那么他追求漫威的这个我们说漫威的电影宇宙的中间的这个超级英雄，就像我这一代人在追求这个金庸小说里边的这种武侠江湖的世界里边的每个人物一样。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斯坦李是这个美国的或者是美国的这个金庸，其实他跟金庸 很像，它打造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江湖或者宇宙。那么里边的人物其实大多也都是通过这种快意恩仇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人生的一些抉择和恩怨。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漫威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跟金庸的武侠世界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 嗯，是这样的哈，就是其实刚才陈教授，我觉得一个词用的特别的精彩，就是快意恩仇。我们现在看武侠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心潮澎湃的，肯定是那些角色的这个就是命途多舛的故事哈，遭遇了怎样的坎坷，怎样的挑战哈，受到了怎样的敌人的这个侵扰，然后之后呢，又有着怎样的这个突破自我的故事等等啊。其实很多的这个英雄主义，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个英雄成长的路线啊，还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哈。我们也知道这个，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是它的起源的漫画，对吧？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在上一阶段我也说了，就是斯坦李啊，他其实不是一个优秀的画家啊，他这个画漫画的技术其实没有多好哈、这个漫画不都是他画的，但是呢故事是他讲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于什么，他这个脑子里有很多的东西哈、而且呢就是还参与了很多的他创造的这个这个角色拍出来的电影啊，之前他是在这个漫画书上去创造角色，后来又参与到电影角色的创作当中啊，也是以他这个在漫画创作的这个角色来拍的很票房很高的超级英雄的电影哈、有21世纪呢有50部票房最高的超级英雄电影，斯坦李创造的漫画形象占了70%，这是21世纪整个这十几年以来哈，在票房前十名的电影中有这个蜘蛛侠、复仇者联盟、钢铁侠、黑豹等等啊，7部电影在前十当中也是有7部电影出自斯坦李之手，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创作力很大的比例，大半江山哈，这个斯坦李的创作故事，上一时段我是说到一个什么呢？他在之前啊，其实年轻的时候是没有参与到这个漫画的创作当中的啊。到16岁的时候呢，是他亲戚哈、好像是舅舅去介绍说：“我给你找个工作吧，这个你去这个漫画公司打打工吧。”哎，来了这块了。那接下来他是怎样的？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脑洞，或者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创造这些英雄的形象呢？ 其实斯坦李他这个舅舅是谁呢？就是漫威杂志的这个创始人，叫这个马丁·古德曼。 嗯， 那么他就是在这个，我记得没有记错，应该是在42年的时候把这个斯坦李，然后呢就是引荐到这个里边来做编辑。那么其实刚开始的斯坦李过得非常的窘迫。 嗯， 那么其实在这个40年代末期的时候，其实在整个美国，因为二战结束了之后，那么其实这种超级英雄的这种题材的漫画其实需求量就不是那么大了。那这时候很多就面向于这个社会和城市黑暗的一面，那么这个时候打砸抢的这个故事可能在里边就会比较多，这时候对美国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当时有一个这个德裔的心理学家，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天真的诱惑》，那就抨击这些漫威为代表的，还有 DC 为代表的这种漫画，这种里边所塑造的形象对青少年的这种误导。那这个时候其实整个的这个斯坦李在这个时期，从他刚进入，他面临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他的人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窘迫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说这个漫威的这个老板和这个 DC 的老板两个打高尔夫球啊，俩一边打一边说，这时候 DC 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系列，就是团队联盟的这个正义联盟的这么一个创意。 在这插播一句，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刚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啊，是超人、蝙蝠侠那些超级英雄吗？这个就刚才您也提到了， 对对对对， 其实美国有两个很大的这个漫画的 IP 哈，一个是画超人、蝙蝠侠等等啊，罗宾汉之类的啊，这些一个形象的叫 DC 公司啊，另一个呢就是钢铁侠、绿巨人、美国队长等等啊，蜘蛛侠，对，这个漫威公司啊。 对对， 您继续。 对，就 DC 其实是跟这个漫威两个人是相爱相杀的一对 CP， 在整个这个我们说漫画直到漫改电影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他就盗取了这个他们的这个正义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创意，说我们回去搞一个。那这个任务谁来做的？就是斯坦李。 嗯， 他们当时做了，其实就我们看到这个神奇四侠。神奇四侠其实他还是比较这个跟我们的后边看到复仇者联盟相比来说，还是比较我们说简化版的， 画风还是粗糙一些， 粗糙很多，而且这个人物的设定也没有那么完美。

啊，钢铁侠一是在零八年的时候看的。钢铁侠这个性格不羁，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有的时候还非常的这个打破常规啊，但是其实内心呢还有很多坚守的传统的底线，这个形象我觉得塑造的非常成功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形象。确实我觉得这个网友总结的不错，钢铁侠就是一个他其实本来是挺有钱的干军火的啊，但是呢后来呢这个被绑架了，差点死了，然后后来呢良心发现哈，有这么一个人物转变的过程，但是呢没有改掉他的很多这个小毛病啊，性格上的，比如说有一些固执，有一些自大啊，有时候呢有一些狂妄，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在关键时刻还是能看出来他内心在坚守着些很纯粹的东西哈，比如说正义呀，比如说纯真，比如说爱等等啊。这个钢铁侠其实是在02年蜘蛛侠之后又一个漫威的电影方面的一个我觉得是跨越性的一个进步啊。当时据说08年的时候，漫威在那个时候是遭遇了一定的窘境的。后来就是因为，98年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啊，漫威整个的这个影业感觉是有一些走下坡路，或者说要消沉的一个态势。但是钢铁侠这部电影一出，就火遍全球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呢？ 其实漫威它当时在96年，其实就是我们会发现电影啊，包括电视的这个新的媒体的这种普及之后。那么对于这整个传统的纸质的漫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96年其实漫威就它有专门的这个电影制作的这个部门，但是其实到98年它就申请破产，因为整个的压力非常大。虽然在96年有一笔这个注资的这个投资进来，但是到这个98年基本就是破产和重组。重组之后，他其实开始意识到跟电影的合作。那么不管是跟华纳还是跟这个，就是他迪斯尼。包括后来迪士尼，就是他合作过程中间会发现，其实最开始他是把他的版权人物版权卖出去，包括钢铁侠， 他其实卖了好多人物的版权， 他其实获利非常少，就是比如说那个钢铁侠好像就只有2000多万美金，但是票房很高，包括后边的片子也是，那票房十几个亿20个亿，他也是2000多万2-3千万，那这个时候他就想，那我自己要做电影，那我自己要专门去做影业。那所以漫威影业出现也是以这个，由于这种就是其实美国的这种商业开发的体系，那确实人家是有契约精神的，但是他们在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超级英雄的人物的这个我们说市场影响力这么大。另外一个是钢铁侠这个角色，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有点这种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感觉，就是他这种生活中有这种放荡不羁，然后呢因为他这个富家子的这种人物设定，他对于生活其实很多事情都已经曾经沧海了，所以他这种匡扶正义惩恶扬善，他的这种来自于真的是内心的善良，所以人们对这样的人物也是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天生的好感。你比如说其实我提到钢铁侠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迪士尼乐园中的钢铁侠，就是我们可能去迪士尼，包括香港迪士尼，我们去看的时候有钢铁侠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专区。那这个时候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没有看过电影的人，那么当进入这样的一个 4D 影院或者进入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包括跟钢铁侠的合影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哇，这个英雄就在我身边，我真的看到了很多，因为我跟我儿子一起去的，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就可能问起来根本没有看过漫威电影，但是真的很兴奋当他体验完这个主题乐园之后。所以漫威的这些超级英雄就不再是荧幕上的那种抽象的形象，而变成了我们说可以在现实中与我们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英雄形象。 是这样的哈。这一时段呢也是过得很快，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最后的这十几秒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啊，钢铁侠的这个主题乐曲也是非常的有趣。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乌龟，你

毒液是斯坦李客串的最近一部已经上映的电影。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漫威旗下第一部以女性为主的超级英雄电影是什么？ A. 黑寡妇， B. 神奇女侠， C. 惊奇队长。 好的，我们第二道题的答案呢给大家已经是公布了，就是毒液哈，现在呢院线上还在上映啊，有兴趣的这个观众不妨去看一下。第三道题也放送了一遍，就是漫威旗下第一部以女性为主的超级英雄电影是什么呢？ A 是黑寡妇， B 是神奇女侠， C 是惊奇队长啊。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1月12号，漫威之父斯坦李去世，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为什么他笔下的超级英雄能够获得全世界的成功和影响力。继续和您一起走进斯坦李的漫威宇宙。刚才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刚已经给我们介绍的很多的这个点都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哈。刚才呢在这个广告的时段我们也聊过，说漫威的很多超级英雄都是比较有人性化的啊，他不像之前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英雄塑造就是这个很高大很伟岸这样的形象，他有很多人性的弱点，甚至上是性格上的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也是他现在漫威的这个各个角色塑造出来很成功的地方哈。那您怎么看这样的超级英雄的设定呢？这算不算是一种套路呢？ 其实这个套路也是在反套路之前做出来的。 嗯， 其实这个人物跟之前的超级人物、超级英雄的这个形象设定是有很大差别的。就简单来说，这样的就是漫威宇宙里边的超级英雄是更有个性的。这个跟我们的整个这个大众文化的这种我们说反叛的精神，就是亚文化的反叛，比如说这个 Beatles 的这种摇滚乐，其实它也是某种具有反叛精神的这种音乐，然后后面变成很多年轻人喜欢，就最后变成大众文化。那这个漫威的超级英雄最开始也是为了我们说做出不一样的超级英雄，也就是说我们有人性有个性的超级英雄，他每一个角色都有人性的短板或者人性的这个复杂性和丰富性。特别是最近他比如说这一部毒液就是我们说是反英雄的这样的超级英雄，就是说他一开始并不是英雄，他甚至有一些这种让人很唾弃和很这个讨厌的一些这个人性的弱点。 对，比如说这个外星生物喜欢吃人一开始。 对对，但是他一旦他就是某一个点就做结合或转换之后，他就一下子变成了真正说我们刚才说的惩恶扬善和匡扶正义的这样的一个超级英雄的形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巨大反差也是这个我们说观众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另外一个是可以看到我们说丰富性的一个方面，就是他跟我们现实中的人的这种多面性是有关联的。 嗯嗯，是这样的哈。网友Fly River 说，最近几年我觉得最火的漫威的电影应该是复仇者联盟系列了。其实复仇者联盟系列呢，之前我们说过几个节点嘛，比如说2002年的蜘蛛侠，2008年的钢铁侠，然后我觉得另一个节点呢就是推出了复仇者联盟系列啊，在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啊。这是在这个节目之前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这是一个之前啊，美国队长、钢铁侠，然后雷神、绿巨人、黑寡妇等等，这个在电影当中有很多有着自己独立电影的啊，这些英雄呢聚到一块儿啊，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去这个进行一个讲述一个故事哈。有这个网友说呢，感觉啊，就是如果光看复仇者联盟的话呢，就是一部打来打去的商业大片啊，和这个很多的这个这个商业片没什么区别，就是有反派，然后我们正义的这一方去各种施展技能本领去打哈。但是呢，很多人在电影院里啊，就发现他们是对这里面的这个角色啊、台词啊、蕴含的这些伏笔啊、彩蛋如数家珍。您觉得复仇者联盟这个系列是独立于或者说特别于漫威系列其他电影的一个存在吗？ 复仇者联盟是整个我们说一直在刚才在提到这个漫威的叫电影宇宙， 嗯， 就是可能真正说到电影宇宙可能只有漫威，那其他可能都还没有。那包括其他其实比如说星战、星球大战， 包括这个《指环王》《霍比特人》，它整个它有它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世界或者宇宙体系。 是的。 但是呢，相对来说，那些比如说《星战》，它还是线性的，它是一个线性发展的体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里边。漫威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它电影里面其实不只是电影，是在漫画里面，它就把这些英雄的平行宇宙打通了，它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自己的这种漫威的电影宇宙。在这个宇宙当中，这个人物的这个特别超级英雄这些人物正派和反派之间都是有彼此的联系的。那么联系最多或者是最正式的其实就是复仇者联盟。复仇联盟其实如果观众看的话，每一个角色或者每一个超级英雄出现就那么几分钟，加在一块超不过十分钟，因为它不像这个其他的这种电影里边，那么可能群像的电影它总是有主要人物其他人物做配角，但复联里边所有的人物都是主角。那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人就只几分钟或者十分钟，最多十分钟。那这个时候观众说我看不懂啊，这是谁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不了解他的前世今生，你没有看过这个绿巨人，没有看过钢铁侠，没有看过蜘蛛侠，你是没办法去理解这个复联的里边的角色。 对， 因为复联除了视效之外，他没有太多对人物的这个人设进行刻画和铺垫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复联是最能体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漫威的这个电影宇宙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电影宇宙其实给编剧和创作带来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因为现行的这个宇宙那它相对来说故事是比较在一定的这个世界框架之下的。但漫威它是一个网状发散型的一个这个创作体系，那么人物之间可以随意的去组合。我们其实看，不管是看任何一个漫威电影，看彩蛋其实要看的是下一个是谁和谁联系。所以我们说漫威卖的不是超级英雄，卖的是世界观，卖的是体系的设定。 是的，就是给大家啊，就是说我不是就画这一个人物，就演这一个人物啊。其实这个人物和你在其他电影里看到人物，他们是认识的，他们可能是对手，可能是战友，可能是兄弟姐妹等等哈。这个时候呢，你看了一部就想看其他的。 对对， 这复仇者联盟一二三看起来以后，你发现看到三的时候，你真的不把以前所有的电影再看一遍，你看不懂了。 对对，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真的是也算是一种套路哈。 对对， 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毒液》这部片子啊，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之前呢，如果说有老影迷的话，会在这个之前的很早以前的蜘蛛侠零几年的时候，蜘蛛侠三部曲的时候，在蜘蛛侠二的时候，应该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很多老朋友应该有印象，就是说当时有一个海报是蜘蛛侠本来是一个红蓝相间的一个战衣的一个形象，在二的时候呢，他穿了一个黑白的一个战衣的形象啊。其实那个时候呢，其实讲的就是他被这个外星的生物叫毒液的这个生物附身的故事哈，只不过呢，现在呢把这个毒液又拎出来重新讲了一遍啊，换了一个故事再讲，包括呢很多的还有很多的呼声什么呢？比如说有人说这个美国队长啊，哎呀，这个美国队长这克里斯埃文斯这个演员太帅了。啊，美国队长是一个经历过二战的这个战争，这个阴霾的这个老兵啊，他其实有点阴郁的角色，有点复杂阴郁的角色，有点凶狠的，这个太帅了啊，不像漫画里的形象。包括呢，马上就要上映的一部女性主题的电影啊，《惊奇队长》啊，就是在明年应该要上映的。也这个很多的网友在看到这个选出来这个女主角之后说，哎，惊奇队长呢是非常干净利索的一个这个女性角色，女性的这个主演，我感觉她有点胖胖的，这个、啊、没有那么狠。啊，就是您怎么来看这个从漫画改编到电影之后，因为肯定你不可能真的找到跟画上一模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啊，当然有这样的成功的例子，比如说钢铁侠啊，这就是人们已经分不清是真人还是这个漫画角色了。但是是不是如果说从漫画转到大荧幕上去传播，肯定会牺牲掉一部分原著的这个漫画迷的口碑呢？ 对，其实这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跨媒介传播。其实现在很多电影都是我们谈到 IP， 它要么是流行小说，那么网络文学，要么就是漫画改编的。现在电影越来越少，不管是美国漫画，包括我们国漫的改编，比如之前的《风宇宙》啊什么的，其实也是这样的。包括日本的漫画，《你的名字》啊这些，这个我们会发现，其实漫画的改编有一个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流行小说和通俗文学的改编，就是观众心目中已经有建构了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漫画里边的形象。那么电影中它其实它是寻求一种认同感。如果这个你的请的演员，你其实比如前段时间这个叫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个演员的选择可能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那么不满足于他自己在小说中的想象，那么就对这个电影不买账， 其实这个在漫威电影里面，包括很多这个漫改电影里面都有这个问题。 嗯， 但是为什么钢铁侠被认同？钢铁侠相对来说那个形象，它是套外部的盔甲来建构的，而且这个我们说，我们看其实漫威的电影里面，它的这个每个英雄，它的这个我们说战服的设计，都是体现肌肉，然后体现线条的这样。其实它是跟这个古希腊的对于这种，我们说青年男子的身体的这种向往，比如说奥林匹克就是这样的嘛。对于这种身体美的向往，对于青春的向往，那这个其实在这个带有某种这种西方的这个美学体系下呢，那这种人物其实他如何获得全世界观众认同，那么可能就在人物的性格的丰富性上，而不是在外在形象。 是的， 对，所以漫威改电这个我们说漫画改编的电影和其他这个通俗文学改编的电影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是观众对于这样的形象是不是打到他内心和他内心想象的形象一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是的哈。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漫威现在所做出来的这个成绩还是大多数人都满意的一个答卷的。 对对， 而且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正面的形象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反派的形象，其实而且我们刚才说毒液，我们说他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还有很多呢一开始在电影当中就是反派的形象啊，比如说我们最近最火的前段时间最火的一个复仇者联盟三上映之后我们说的灭霸啊，包括在之前的很多的比如说奥创啊，还有洛基等等这样的一个反派的角色，也有很多人去喜欢他们，觉得这个角色塑造的太酷了太好了，是不是把反派塑造好了，也是漫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包括一个就是很多的电影包括其他都是有这种黑暗体系，就是说这个角色有黑暗的一面。毒液它很有意思，毒液的设定它最开始在蜘蛛侠里边，它是一种外星的生物体，它无法独立存在，它需要找到宿主，就是它寄宿在这个别人的身体里边，然后才能够产生这种超能力。那这个毒液我是很期待毒液，因为这个毒液这部电影现在我们看来它是独立于漫威宇宙之外的一个故事，就现在上映的这部毒液。那么我很期待这个毒液，因为它可以随时入侵，比如美国队长的这个身体入侵钢铁侠的身体，它都会产生另外一种我们说跟我们以往所知道的这种套路的这个漫威形象产生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这个黑暗系就是人们其实就是对于正义和邪恶这两面其实更多看到是正义和邪恶，最开始有反派比如说灭霸这些形象出现，那么复联里面你总得有这样的一个邪恶的这样的一个支点，人物支点，你说你全都是正义的形象，那这个是打不起来的，所以正义和邪恶两方这二元对立两方必须平衡。就跟你看我们看速度与激情三，这个现在速八马上是速九，速激情八里边就会出现一个这个人物的这种我们说黑化或者是反转，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为了在正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比重上能够平衡。那最开始是这样的设定，那么很多观众开始喜欢一些邪恶的角色，包括灭霸啊这些。那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身上其实也是有复杂的人性，也是有善良的一面，也不是简简单单就是邪恶的一方，或者有可爱的一面，不管是在形象上还是在举止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不会再简简单单的去认同一种价值观，他还有自己的选择，所以这也是电影越来越多元化和角色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个原因。 嗯，是这样的哈。确实已经创立一个非常庞大的宇宙了哈。之前我们也说过 DC， DC 其实现在也在出很多的这个角色，其实我们如果说拿出来它的招牌来说，那就是超人和蝙蝠侠啊。 对， 之前我们也做过简单的比较，其实漫威我觉得它最厉害的一点在于那里，它整个的这个体系建立的太庞大了，就是人们看到后来才发现原来早有预谋啊。在十年前我第一部看比如说钢铁侠的时候，看第一部钢铁侠一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从这个2008年到2018年十年的一个宇宙的构建嘛，就是原来就已经埋下过伏笔啊，这时候人们就会真的是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那种啊。就是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的话，就是漫威的电影宇宙啊，是从这个2008年的第一部钢铁侠开始啊，就是一个本来的纨绔子弟，后来呢这个浪子回头啊，开始匡扶正义，然后紧接着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又出现了美国队长这个电影上的角色，也是漫威的一个最大的 IP 之一啊，其实就是一个 美国塑造出来的反法西斯奇侠，就是 其实二战的背景下的人物， 对， 最开始就在二战的背景下诞生了这么一个人物。 嗯，是的，然后呢，接下来又在独立电影当中加入了雷神啊、绿巨人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啊，纷纷出现。然后最后呢，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集合起来啊，出现了一个从外星来的一个反派叫洛基啊，他们集合起来呢，一起干了一架。然后紧接着呢，又出现了其他的超级英雄，比如说熟悉的蚁人呢、后来又有蜘蛛侠啊等等啊，绯红女巫啊等等啊。然后呢，他们在复仇者联盟二的时候，又是地球受到危机，又干了一架。然后再往后呢，就出现了什么更多的这个外星的这个角色，比如说银河护卫队啊，这个形象跃然纸上了。然后就开始往这个地球上的反派不够打了啊，就开始往这个外面的这个外星宇宙上的反派去寻找，到最后呢找来了一个大家伙灭霸啊，这个要消灭宇宙一半的生物。然后最后呢，他们跟灭霸现在打到一半啊，明年还有复仇者联盟四啊，是这一架的最终的结局啊。DC 呢，其实是另一个我们比较熟悉很多角色的漫画公司哈，但是他的这个塑造的形象其实有点起步晚了。就像您之前说的，本来这个想法塑造一个联网式的宇宙是 DC 的， 最开始他们的 是他们想的，但没好好去做。 对 那您怎么看现在他的这个崛起之势呢？ 对，其实漫威的这种套路，就是漫威我刚才说的套路，就漫威影业整个它这个建构这个电影宇宙，包括它的形象，它的丰富性是非常重要的，就他每个人物其实都不太相同，但 DC 的这个漫画里边或者漫改电影里边，他是很多角色是比较相似的，那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区别。所以漫威呢，就是更像是这个就是老拳，就是叫什么，就乱拳打死老师傅。他的方式其实不是按套路出牌，那他有点这个他的电影中超级英雄的这个本身的一个形象的设定跟漫威本身是很像的，漫威的包括它的营销模式， 就像它的翻译来说，惊奇， 对对， 哎，现在也有网友问啊，就是说，哎，那日本的奥特曼也算超级英雄吗？其实我觉得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咱们中国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超级英雄的电影呢？ 对啊，这个中国其实我们说这个超级英雄是世界，但是是西方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可能是更向往。 嗯， 我们可能是更，你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国内的电影，比如《战狼二》，还有这个《红海行动》。《红海行动》你看在这个百花奖上这个评选上，《红海行动》又得了个最佳影片。不是说《战狼二》它可能差多远，而是说这个可能《红海行动》的这种集体主义这种。可能会被更多人认同， 对，那里面的很多团队配合的包括这个同生共死的这样的印象非常的好。 对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DC， 就是其实在电影的制作当中，就是我们看 DC 的这个创作其实是比较电影化的，而且是做电影做的比较时间比较长，从超人七八年的超人开始第一部电影一到现在，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克里斯佛这个诺兰的这个蝙蝠侠系列，其实 DC 的创作更以导演为中心，也就是说他的电影创作更符合电影的这种我们说作者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式，所以他电影中导演的这种痕迹，你换一个导演可能这个就不是蝙蝠侠 角色，就不是一个角色了， 对，就不是这个黑暗骑士了。那么另外呢，在漫威的世界里面，他是以这个电影世界里是以制片人为中心，就所有电影他用什么导演都无所谓，那最后呢其实也不能叫无所谓，就是在视觉风格上可能不同，但是整个在电影的这个体系建构上或者电影剧情发展上是没有影响，它不像 DC 的电影它对导演的依赖是比较重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在未来依然继续会这个相爱相杀的竞争下去。从目前的势头来看，因为漫威把它的电影不仅仅是作为电影，而是作为一个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在开发，所以呢它的这个体系性更大，比如跟迪士尼的这个结合，因为迪士尼收购了漫威影业嘛，然后整个过程其实可能在当下这种全球化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个语境下，可能它的这个发展势头还是很猛的。但是我倒是觉得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初的 DC 是比漫威强，后来漫威逆袭而上，是不是 DC 也有这样的机会呢？这个是可以期待的， 哎，希望他们都能为我们贡献出非常好的电影吧。 对对，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哈。我们互动的第三道题答案是 C， 惊奇队长，也是在明年呢会上映的一个。尽管说漫威这个漫画当中有很多著名的女性角色哈，但是电影呢还是明年上映的惊奇队长是头一个由女性挑大梁的这个当主角的角色哈。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教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解哈，谢谢您。